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整个大套间豪华精致，最为精巧的是阮龙做的皮椅子和他的办公桌是可以移动的。有特殊情况或被追杀，他一按电钮，他坐的地方能够直接下沉，底下的每个通道只有他清楚。可直接从山林而出，也可以从水上而起。这幢楼与山林相连，这还不是主要的。更让阮龙得意的是，楼与山建成了一座秘密的毒品交易与输送基地。他从原来的木板房和瓦屋走出，在这里具备了他所操作指挥制毒贩毒的世界平台，而这个新型平台被阮龙称为 B 基地，老基地为 A 基地。阮龙对自己精心打造的 B 基地很满意，安装了连接世界的电子网络系统，美中不足的是缺少网络设计高手。阮龙一直在暗地里与缅甸的另一支毒品基地军哥帮较劲，从金钱和毒品生产量来说，他掌管的佤帮领先。可这两年，除了军哥帮军火增强外，制品量也大增。特别是让阮龙不解的是，毒品的销量遍布世界，几乎要超过他。两帮暗斗多年，阮龙不死心，悄悄派出一名手下打入了军哥帮。可得到的情报却让阮龙吃惊，军哥帮里来了一个在美国和英国双学位毕业的电子操控美女网络高手。仅此一条信息，阮龙足足不解，这毒品是秘密的秘密，岂能和网络系统相关？阮龙不得不对他的竞争对手英敏加倍重视。而此时，阮龙正在与莫桑秘密谋划在打洛口岸深夜进行的一批毒品交易，这个交易是他与下家的一笔大买卖。经过周密安排，莫桑发现了在他手下跑接应的代号 ABC， 也就是史西健和张贵刚多年精心打入佤帮的卧底，曾经成功为张贵刚传递佤帮情报，在湄公河两次毒品交易中抓获过17名佤帮毒品交易人员。今年因张贵刚在获取情报后在抓捕佤帮过程中总是失败，这才让潜伏的张铁勋冒险内查佤帮在板洪公安局的内奸。这件事让莫桑盯上了 ABC 张铁勋，于是阮龙在通往中缅原始森林的热带河岸设伏了暗器， 并派出莫桑最信任的执行组长马鞭追踪而行，杀死了张铁勋。 龙爷，对岸飞回了情报，我们在打洛河零点交货，我已经布置好了，可又有人泄露了。 阮龙听后怒火直窜，咬牙骂了句： 哎，最怕的就是内鬼，最怕的就是泄露，查到是谁，我砍下他的头喂狗。 这时偏偏华子带着阿炳走进他那间神秘的办公室，这让阮龙有些不爽和厌烦。他那两只眼像烧过一样直愣愣地盯着阿炳，一声不吭。那气氛让华子看在了眼里，他刚想上前一步说话，而此时阿炳却站在原地笔挺地报告： 龙爷，我刚刚获得一个重要情报，所以才…… 谁让你进来的？ 阮龙打断，反而带着一股凶气： 是我。 华子靠近一步，同样反问有力： 你不是天天琢磨军哥帮那些人吗？阿炳有重要情报。 阿炳很鬼，他见阮龙的眼神在变化，说了句： 啊，龙爷，对不起，我这就走。 转身刚迈出一步，突然被阮龙斥骂了一句： 给老子回来，说到底怎么回事。 阿炳转身朝前迈了一小步，先看了一眼阮龙旁边的莫桑一眼，算是用目光给他一个礼节，继而死死地望着阮龙，简洁而急切地说： 就在十分钟前，我从军哥帮的内线得到情报，今晚零点他们在打洛以南8公里处的山林有一大批买卖。 阮龙反问： 是真的？ 这怎么和我们的时间地点都一样啊？ 莫桑眯着眼不吭声。华子平静地插话： 这有什么奇怪的，又不在一个点，中间相隔8公里。 阮龙看了一眼华子，那眼神是让他别多嘴，他反问阿炳： 你想说什么？ 我只建议取消今晚零点的交易，或提前或推迟，军哥帮肯定知道了我们交货的内幕，借此来黑我们。我只是说点自己的看法，请龙爷定夺。我走了，随时等候龙爷指令。 站住！ 阮龙喝令道： 阿炳，你说怎么办？ 阿炳停住了脚步，愣在那里足足有1分钟，才转过脸说： 取消交易，探明军哥帮的意图，等我方获得更准确情报，与对手竞争。 阮龙看了一眼莫桑，直接转向了身边的华子夫人，问道： 你说呢？ 华子干脆道： 阿炳有情报，他说的对，我赞成。 华子说出的话，阮龙不感到奇怪，他知道华子对阿炳的态度。1年前 A 基地的一处密点遭军警清剿时，华子被追得无处藏身，关键时刻是阿炳救了他。阮龙摸着宝珠转动着，突然对阿炳和华子说： 好了，你们两个都出去。 阿炳扫视了一眼内室，先走了出去。华子站了一会儿，想进一步向前说什么，犹豫会儿也转身离开。对于阿炳的情报和华子的参与，阮龙心里还是很急，他清楚毒品交易的重要性。阮龙果断站起来，手里拿着一根千年的黄花梨拐杖，对莫桑说： 走到密室。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 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密码电梯直通山洞，一间布局的密室，有最新式的枪支武器，还有一整套完全保密的交易货品的地图，并在一些重要敏感口岸和边界区域标有警察和军警。大主管莫桑内柔外刚，他执行阮龙的命令从不打折扣，杀人利索干脆，并且对周边交易的地点和人也了如指掌。莫桑知道，只要来这里，便有要他秘密交易和秘密采取的打击行动。阮龙坐在一个紫藤长椅上，严肃地说： 莫桑，刚才你都听到了，我把夫人和阿炳都赶走了。你说说零点行动。 莫桑走到一幅地图前，像部署作战一样编指着每个地形边说： 龙爷，现在我们面临两个对手，先期我们秘密制定的交货地点和时间是在打洛河岸密林的零号区，交接货是零点，没想到泄露给了对岸的板红公安，他们会有反击行动，由我们在板红的内线发了回来。现在又巧合出来了军歌帮，也在打洛河口8公里处。我想，巧就巧，我们来个将计就计，我们照干不误，可嫁祸于军歌帮。 阮龙拍桌而起，拿起手里的杖棍指点地图，坚决地下达命令： 就这么定，今晚零点秘密行动就这样安排，尽快与夏家联络，把原定交货地点放在打洛口岸的公安海关眼皮底下，人员减少，只派两个人，由你的内勤干将多吉去办。军歌帮不是在8公里处也出货吗？由他去，我们照样在零号区假装交易。你让你手下的马棍带人悄悄隐蔽，只要有板红公安警察出现，全部给我干掉，让军歌帮去承担杀人案，你明白？ 莫桑想了想，忽然猛地叫了声： 好，我明白， 我会把军歌帮的帮徽带上，马上执行。 阮龙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只有你知道，夫人和阿炳也不要说，记住，一定要保密。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由于阮龙和莫桑密谋了打洛口岸计划，正在按原计划行动的中国公安缉毒警陷入了佤邦设计的圈套中，悲剧悄然发生。打洛河的水从上而下静静地流着，夜深穿过密林峭壁分流而出，那哗哗溅落的声响犹如在演奏小夜曲，纯粹的大自然之声充满了几分幽谷的神秘。两边河畔的最近距离没有任何遮挡，似乎就像一个村里相连的小河，显得那样安宁。佤邦的内勤大马仔多吉是有名的私下交货通，他与多路取货者熟悉，最大的特点和经验是他善于观察现场任何风吹草动，并随时做出准确判断。黑影出现，东北方的小树林，有人走出，散散地拉开距离，过来三个人。多吉看得仔细，按照原定路线和时间，准确无误。 呜呜呜呜。 多吉在一棵大棕榈树下对着来的人发出了暗号。三个黑衣男人停在树林，听到声音后朝那棵高大的棕榈树下走去。 山鹰从东南飞来的吧？ 大个黑衣人望着天空轻声地说了句。 朝东北飞去的。 多吉身穿军事作战服，腰间插着手枪。 两相处，打来了。 楚是他们交易对钱的暗称。其中一个黑衣人左右手现场闪了闪保密箱。大个黑衣人接着说， 都是老相识了，东西呢？ 多吉拍了拍身边的人说了句， 东西在这儿，各自验收，赶紧撤离。今夜还有别的动静，快！ 大个黑衣人被调换地点接货，似乎知道一些情况。他们各自验了货，满意的拿着货和楚离开的时候，离他们相距的几公里外，隐隐约约听到了枪声。他们各自心知肚明，意识到了那边的战场接上了火，便飞快地沿各自撤退的路线，很快消失在茂密的树林中。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多吉到了安全地域，第一时间用手机给他的直接指挥者莫桑连发送了四个 A， 意味着成功交易。这一切的发生都在阮龙的操纵之中，似乎在秘密指挥一个大的连环战役。看上去不只是毒品交易，而是在打洛口岸的河畔和密林里拉响了由他导演的一场生死交战。河畔另一侧是板红公安缉毒大队潜伏的零号区域，此时此刻，这个河岸开始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战斗。苟亚雄带领缉毒中队21人，趁夜色沿着打洛河畔的密林，在离零号区域200米左右的一个峡谷里埋伏起来。苟亚雄观察了所有缉毒人员的行踪，没有一个人可以携带通信工具，也没有人离开过他半步。苟亚雄埋伏前做了分工，前组七人由卢伟平带领在前隐蔽，中间七人由费新龙把守，最后是他亲自坐镇指挥，形成了三个梯形，并且呈大三角部署。时针进入了零点，秒针在跳动，仿佛倒计时，让埋伏的缉毒警绷紧了神经。他们的枪栓和保险都打开了，所有的眼睛都睁大了。在河畔相连的一片浅滩，有几个人影非常隐蔽地朝苟亚雄一旁走，动作之轻，互相低声耳语，听不到一丝声音。几个人秘密交语后不到半分钟就想走动，而且朝中方一河畔移动，眼看就要进入密林。这时苟亚雄一声令下， 行动。 第一组刚要冲击，瞬间那几个人便消失在林中。第二组和第三组正要包围，身后的苟亚雄特别强调一句， 抓现行，不要开枪。 通常缉毒警察在当事人面前查到有毒品和毒品交易认定者，与其逃跑或反抗的时候，随时可以开枪。苟亚雄的话音刚落，对面的一个扇形埋伏区响起了枪声，形成一个包围弧形。第一组五人倒地，卢伟平在外侧冲在最前面，在反击中就地倒在一块石头后。费新龙见状带头开枪还击，还没看清对方目标，他周围三人便瞬间倒地。 最后压轴指挥的副大队长狗亚雄也乱了阵脚，手里挥着枪大声喊道：追隐蔽！此刻他前方的一名队员持枪要冲，却中弹牺牲，倒在了河畔。卢伟平急了，挥着枪大声冲着不远的狗亚雄喊道： 队长，冲过去干掉那些狗日的！ 卢伟平喊的同时边射击边冲了几步。 卢伟平，回来，回来！ 是冲过去拼杀，还是执行命令站住？这让卢伟平迟疑了片刻，子弹打中了卢伟平的左臂，他捂着倒在了地上。费新龙见状，连忙跑到卢伟平身边护住他，但卢伟平用力推他，咬牙愤怒地说： 冲过去，干掉他们！ 费新龙要起身，被后边跑来的狗亚雄按住，坚定地说了句： 别追了，人早跑了，我们中了埋伏。 卢伟平握着枪要冲， 打过去，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不能就这样让他们跑了。打过去容易，有了纠纷谁负责？兴龙注意警戒，其他人扶着卢伟平撤。 狗亚雄大声命令道。深夜的打洛河畔，枪声响过，留下一片血迹，更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缉毒警察常在伏击毒贩交易时遭到袭击，最主要的是行动泄密，而发生在打洛口岸密林河畔的袭击造成如此惨烈的血案，在公安缉毒警察中极为罕见。这件事惊动了公安部，惊动了禁毒局的缉毒专家，史希建局长迅速地上报了最高层的领导。而此时缉毒大队长张贵刚仍在打洛口岸的前线。血案发生在打洛河畔的西北一侧，牺牲了缉毒警九名，伤两人，像一颗炸弹震撼了板红公安局，更震动了缉毒大队长张贵刚的心。当他独自驾驶着越野车赶到打洛河畔零号区域时，他隐隐约约听到了河畔密林的枪声。他意识到要出大事，便加快油门朝事发地点奔去。张贵刚亲眼看到了硝烟散去、河畔惨案的那个场景。对于这次行动，张贵刚是在获得佤邦卧底发出的情报后采取的秘密的缉毒收网行动。张贵刚要亲自带领队伍潜伏打击，不仅仅是他被会议强行留下了，而且他还发现了那只深灰色的信鸽从天空飞过，飞向打洛河的方向。更让他吃惊的是，保险柜那份秘密档案失踪。张贵刚深知情况的严重性，他紧张起来，预感到有可怕的事情要发生。张贵刚对参加秘密战生存下来的队员没有安慰，也没有埋怨，只是沉默地对自己有些指责。然而张贵刚却把一腔愤怒和强烈的不满发泄到史希建这个公安局长身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1989年11月1日发行了一张8分面值的特种邮票。主题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以科研装置为题发行邮票，